糖姑啦糖姑啦糖姑啦糖姑啦，哦哦哦哦。你听过齐汉西春的号角，你见过唐宋燃烧的晚霞，你读过春秋时传的诗话，你记得圆明园最后的倒塌。哦，古老的唐古拉，你的情怀唱彻千秋中华，多少男儿为你横刀纵马，多少女儿为你戎装披挂。